各位同学，那往下讲之前啊，我想要先插一个小题啊，就是跟同学谈一谈，就是说《伤寒论》这本书的这个学习方法上面的特色。就是说首先啊，同学要知道，就张仲景这本书不是要写给医学的专门人看的，因为他看到死那么多人，对不对？他心里头的感觉，我觉得比较像是说，希望每一个人家里面都自己能够抄一本《伤寒论》留下来，那有什么事情就自己在家可以处理，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情而写下来的书。所以基本上这本书它不是一个要讨论医学理论的书。那我说医学理论的意思是说，张仲景这本书呢是非常严格，就是非常偏向于就是抓主症开药这件事。就是我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叫对症下药，对不对？那所谓的医学专门书的话，其实是在讨论病机。像那个《黄帝内经》那一派，就是所谓尊经派的人哦，他们比较喜欢讨论病机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会得这个病是因为怎样怎样怎样，就是会去讨论那个为什么。但是张仲景这本书相对来讲哦，讨论那个为什么的篇幅是少很多的。就是如果你看后代方的那个后代的医家啊，就是到了后世方的时代，其实医家讨论病机这件事情是讨论的非常多的，但是张仲景讨论病机的部分是很少的。那其实对症下药这件事情是不是啊，讲难听一点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实真的就是这样。那个记得就大陆的这些经方老师们的故事啊，就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当年郝外山教授还年轻的时候，跟着刘杜周教授去救助一个化学工厂有毒物质外泄的事件。那些中毒的人应该瘫在那边嘛，然后那你知道中医怎么知道要解哪一种化学毒呢，对不对？所以那些病人在那边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那刘杜周教授就在郝教授的那个耳朵旁边稀稀嗦嗦的两句话，好像那两句话大概内容是说，偶尔发热小柴胡汤主之，这是什么心下有压痛的发烧什么小陷胸汤主之之类的吧，大概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开了一个小柴胡汤加这个第二个方的这种就一大堆药，用大锅煮，这样的大铁桶煮，然后喝下去那病人就救活了。那结果后来在那时候帮忙的那些西医啊，后来就问郝教授说，那刘老师在你耳朵旁边稀稀什么皱纹啊，那郝教授就是伤寒论两句话啊，就是这样这样症就开这个药，这样这样症就开这个药。那就那些西医就觉得说，不是你们中医都在说我们西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怎么你们中医这样子来的啊？但是真的张仲景系统的中医是这样子的，所以都是主症抓了就抓到了就这样子开。所以你看刚刚这个伤寒论内容，你看他什么头痛怕风什么出汗，对不对？他都是讲症状，他没有在讲你里面发生的什么事，就是不很用力在讲。当然前面条文有讲什么容若未强故使汗出，但什么容若未强谁知道什么东西，你知道？就是因为甚至我觉得讲白一点啊，就是以我们中国人古代的科技能力，怎么有可能去搞清楚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呢，对不对？因为不能那么清楚，所以这个病机的事情是不是不要讨论反而比较好一点。当然我上课的时候好像为了让同学比较能够理解，我可能会硬去掰一点病机来讲给同学听，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就是病机的研习对于医术这件事情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就是研习病机啊，有点像是你在家看一本教你怎么游泳的书，然后就想说游泳应该这样游，应该这样游，然后把你丢到水你就会了吗？就不是的，对不对？就是我觉得要把一个什么什么事游得好，其实是那个肌肉要有练到才行。如果你肌肉没有练到那个程度，你就是游不好，是不是？那所以我说中医是一个实际操作的学问。那这个时候啊，我觉得 可能有一部分啊，头脑的思考比较像是学术圈的思考的人会觉得说，你不知道那个为什么真的可以操作吗？那么，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要回到一个中国人的各种学问的一个原点啊，就是中国人好像练功夫的人会有一句话叫做体用合一，对不对？就是你这个拳练得对不对，是要看结果的。就是你打这个拳打到后来，你一掌就可以把人震飞掉，就代表你的练法是对的。如果你不能把人打飞掉，你这个拳经你解释的再神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事实上是一个实践的东西。那我如果再反过来说的话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一点像是学习语文，就像我们中国人其实不知道中文的文法，对不对？可是不知道文法还是可以讲中文呢。那你听到有一句外国人讲了一句不合文法的中文，你还会知道他讲错诶，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当你会讲这种语言的时候，你可以不会文法，对不对？因为文法这个东西可以完全交给潜意识去处理，你表面意识可以完全不知道没有关系。那么同样的啊，那我就反过来说，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如果要讲英文或者讲日文的时候，其实我的头脑还是会想一下文法。那我想一下的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其实这个语言我还没有熟到透，因为真的熟透的时候就不用文法了，是不是？所以，因为真的熟透就可以不要文法，所以你干脆一开始就直接学怎么讲就好了，你不用去学那个文法。那你说不要学文法，你可以学外国话吗？可以，对不对？那这个东西是有统计学的证明的，就像我从前啊，因为我自己是文学院出身的嘛，所以我的学习过程啊，因为我在日文系的时候，我们那个日文系刚好是一个很注重文法结构的日文系，所以我觉得我学了好多好多关于文法的种种。然后呢，等到我自己出来想要教语文的时候啊，其实我自己也是非常非常重视文法这件事情的。那然后呢？因为我很重视文法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看各个出版社的教科书啊、教材啊。那我这还不是说日文教材，我是说英文教材。然后我就发现啊，全世界的英文教材哦，文法编得最好、最仔细、最让人觉得好感动的，就是日本人编的英文教材。可是全世界英文学得最烂的，就是日本人。就是很奇怪，就是文法编到那么仔细，我这个台湾人看到日本人编的英文学习书都觉得感动的要命，就有人这么会教，结果教学效果没有很好哎。那可是呢，怎么样的日本人英文讲得非常好呢？我觉得日本人讲的英文最好的世代呢，就是当初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哦，然后那时候美军有很多美军在日本那边管这个管那个嘛，对不对？那时候有一些女的不是做妓女嘛，去讨好美军，对不对？就是那种堕入火坑的女人，英文讲得最好。也就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文法，他只是直接去听对方讲什么。那当然，我说堕入火坑的女人，这也太过分了啊。那但是就是说，那个时候有很多美军驻扎在日本，那他们就送了一批日本人去学英文，跟那些美军的太太们学英文。那些美军的太太们呢，根本是完全不会日文的，所以那些日本人只好跟一个完全不会日本话的外国人学英文。结果就那一个世代的日本人英文学得最好。你直接跟讲美国话的人讲美国话，结果就会了。然后到后来，我们越来越给你很多方便法门。要讲解这个事情的理路给你听，这个讲解的内容越多，反而语文学得越不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就是在学习这，我觉得在语言学习上面，我能够看到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反过来说，就是张仲景啊，他的条文其实每一个条文就有点像是一则医案，就是我在临床上看到这样这样的病人， 那我们就给他这个汤，他就好了。就是一则一则的故事性的记录啊，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我觉得《伤寒论》一直有一个很高的名声，就是如果你中医啊，一入手就是学《伤寒论》的话，跟你一入手。就是从很多那种后代的医书，因为后代的医书就会解释很多这个病机的问题，对不对？那一年下来，我觉得在中医的学习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常态，就是学习这个不讲道理的《伤寒论》的人的医术，跟那个学习了很多理论的人的医术相比，通常是《伤寒论》的那个学习者的医术是那个学习很多理论的那样的人的医术的十倍左右，就一年的医术就差到十倍左右。所以实验证明是张仲景的这个教学法是对的，那所以我们也要接受他这个对，就是我们要当一个不会中文文法的会讲中文的人就好了，就差不多这样的学习的精神是很重要的。那相对来讲，日本当年的那个医节吉义东栋，他就曾经大肆批评啊、哦、那些喜欢讲病机的医生，他说那些医生是阴阳医。什么叫阴阳医啊？就是那些医生不是在当医生，是在当算命仙。就是那些医生讲都很会讲，就是讲你什么五脏六腑这里不对那里不对，讲都很会讲，可是医术很糟糕。但是病人会被这个东西唬住哦，你想想看哦，如果我们今天去看一个中医哦，像一般民众的话，如果那个中医师表现出一副很懂西医的内科生理学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很吃香哦，对不对？就跟你讲说，哦，你的这个血糖值太低哦，你的胆固醇太高哦，要讲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可是听的病人有一点小感动的这个中医，你说他临床医术是不是一定很好？其实是不一定的，我不要说一定不好、啊、但是是不一定的。但是讲是都很会讲，那你知道算命先要怎么样就很会讲呢？就是你讲的那些事情，其实你一旦走上了讲道的路线，其实很可能会陷入所谓的算命先的陷阱，就是自己不小心往这个思路掉下去自己都不知道。就比如说算命先要常常要说的是什么，就是你生命中还有很大的可能性你还没有遇到，对不对之类的，就是你反正怎么讲人家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遇到嘛，对不对？就反正怎么讲都不会被拆穿，这就是算命仙的讲法。那的的确确在医学这一块，你不觉得已经有一点算命仙的调子了吗？就像我们的那个看医生啊，常常检验报告给你讲得清清楚楚的，可是要怎么医好不知道，我们只会检查，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对，所以我就觉得张仲景一开始、哦、就希望大家是当一个平平实实的小老百姓，平平实实的家庭主妇，就是不要去发展那种算命仙的头脑。医术这个东西不在于你多会掰，而是你医得好一种病就算是有这个医术，以医不医得好当做决断的点，而不是你会不会掰当做决断的点啊、哦。所以我就觉得同学在这个初学的阶段啊，可能看到张仲景的书会有一种心慌慌的感觉。因为张仲景的书，其实老实说，我的旧学生啊就有讲过一句话，他说其实这书老师你不教也是一样哎。我觉得对耶，因为他说你看啊，我只要知道剂量对不对，回家看我跟这条一样，然后就自己抓抓药，然后一吃就好了嘛，就是你不用讲那么多我也会耶。这真的旧学生的心声就是这个样子，他说你何必讲那么多有的没有的。我是觉得拆穿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因为能医好就是好，对不对？那个理论不需要沉迷于其间。可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教育体系会给你头脑一种很奇怪的这种饥渴感，是不是就好像不懂不行耶，是不是？可是这个饥渴感其实是不必的。我说这句话，同学，真的，你平心而论，你读古文啊、哦，已经因为张海那个古文都是很平实的古文，没有很吃力的地方，你回家觉得自己读差不多这样也会开了嘛。今天讲的这个剂量怎么换算，其实张海那可以说教完了耶。对，这 真的就差不多这样开就好了嘛，就没有什么需要太，就是剩下的东西其实讲或不讲都一样，你一条条自己看自己开也是一样。说真的是这样的，这本书的效果真的学习效果真的很好，你完全不要懂没有关系，完全不懂真的都没有关系，就可以开了。像有一个我没有见过的，听说是台湾中部的一个神医哦，也是从小就有一个什么很大的绝症，他才小学毕业而已，就拿着一本《伤寒论》自己这样玩了30年，然后现在徒子就不是徒子徒孙，应该说被他救过的人，然后跟在他身边，很崇拜他的就很多很多。也就是说，你只要小学学历，然后拿这本书玩着就可以了，哦，就这样就可以了，就是不是那么需要高科技头脑的一本书。那我们再往下看一条啊，这个6至17条，这条也是知道一下就好了的条文。他说，太阳病3日，因为这个《伤寒论》的方子啊，就是最希望的就是你一有病、一有症状就赶快对那个症状吃。如果你不对着这个症状吃的话，可能放个几个钟头，它就转正了，所以千万不要拖，好不好？我觉得我们学《伤寒论》哦，自己知道怎么开药了，大家要有一个觉悟，就是生病了就赶快去弄一弄。各位同学，如果你们在上班的话，你们公司有没有小厨房？啊，有哈，对不对？ 主要也太 啊， 多 有没有的话有点可怜。那就请假回家煮好了。但是你知道，我从前上有一段时间在上班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公司还有个小厨房嘛，那我就感冒了，对不对？就什么午休的时候出去抓一包药，然后在公司煮的一公司都乌烟瘴气，然后就把它喝掉。就是要这样子快打快才行啊，就是不能拖不能忍。张仲景啊的抱怨条文也包括说抱怨女人跟小孩，他说小孩子呢讲不清楚不能医啊，就是因为张仲景的抓主症很重要，问说你有没有后脑勺僵，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对不对？然后他的小孩都，就张仲景就恼羞了，然后呢，女人呢就说他说你就。女人，她说那时代女人可能很可怜。她说女人什么事都忍着，都忍着，都忍着，什么病都拖坏了才来，变得很难搞。所以她就骂女人，骂小孩啊。那我就觉得今天的女人，我们是要有一点觉醒了啊，要有点自我解放啊，就不要忍，好不好？就一感冒就要赶快抓药啊，越快吃越好。那所以她说太阳病3日，就是好像已经这个人脱了。然后这3天里面呢，不但拖，而且还看了错的医生，所以呢已经发汗，若吐，这若当或者啊，或者是被吐过，或者是下过，或者是插过温针。哦，我觉得那个汗潮插温针也是超恐怖的，因为你知道一个针灸的针哦，烧得烫烫的，然后戳进去，其实很难过。像你知道我们今天还有一些什么那个在针上面放一坨艾草那个对不对？那针上烧一坨艾草的那个情况，如果你的那个针插的有点深的话，那个针被艾草烧的烫烫的哦，你那个那一根细针烫的那个感觉就很不舒服。我觉得那个烫的感觉虽然不舒服，其实比不上另外感觉，就是那一根很细很细的针，一旦把你烫到之后，你看那块肉我会痒到要你发疯，那很难过的。那我们今天的针已经是高科技、高文明的针，是非常细的哦。那汉朝的那个针啊，那个粗度是那个插热狗的竹签的那种程度啊，就至少是缝衣针以上哦。 他 所 热狗 以 太粗 那样子 了 烧得很烫，那样戳进去，那个病人真的是。所以张仲景的那个什么《奔豚条文》，就是说插这种针以后，人就开始闹奔豚，就发歇斯底里啊、哦。就说他说奔豚为何得知？张仲景的病机论是因为惊恐而得知啊、哦，就是吓得魂都散掉了，还能治病呢、啊？ 今天我撑不住。 所以呢，汉朝的一般医生还是很猛烈的哦。张仲景是非常温柔体贴的开药法，像金方，我们今天用后代方来比方，还会觉得金方很猛哦。但张仲景那时候就觉得我超温柔的，对，因为外面的医生还不知道跟你怎么胡搞瞎搞嘞。他说：“人不解者，就是你这样乱搞，论文还没有好的，此为坏病，就这个病已经被医坏掉了啊。”那他就说：“已经被医坏呢。”桂枝汤不可与也，就是这时候你不可以给桂枝汤，你要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啊！就它已经变成别的脉、别的症了，你要知道它是怎么搞坏的，然后再看那个新的症状出来，然后再开药啊。所以有时候开药你也不要太执着，就你开了桂枝汤，还没有端给你的某位家人喝的时候，他已经喝过冰可乐了，那可能就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啊，就是稍微要认命一点啊，也没办法。那再来我们看到再跳过去看一下25条啊。他说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府风池，却与桂枝汤。他说有的时候啊，你一得太阳病是桂枝汤症，结果呢你给他吃了桂枝汤之后啊，要发汗什么的，结果那个病人呢反而怎么样，反而觉得全身哇很不舒服，然后他就并没有好。他说这是怎么样的状况呢？他说这个时候呢，你要先用针啊去刺他的风府跟风池穴。那我们今天其实不用刺，就用刮痧片刮一刮就好了。就是风池风府就是后脑勺，一个在中间，两个在旁边嘛，对不对？就是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那其实如果你是用刮痧的话，你认穴也不用太准，没有关系。所以啊，就全刮，就其实甚至你抠一抠、摸一摸、掐一掐、捏一捏都会有好。也就是说啊，在张仲景这条里面，还是在讲一个，我觉得这条背后还是有一个观点，就是病这个东西哦，可能还是有它像是能量的部分，就是病这个东西。我们用桂枝汤啊去打这个，因为太阳经有病，对不对？然后我们用桂枝汤把这个从营分走到胃分，把这个风邪从毛孔推出来，对不对？我觉得他那个画面有一点像是你，各位同学有没有看过那个科幻电影那个异形啊？就是他那个幼虫不是像一个蜘蛛一样会这样扒住人的，是不是？那你要想象说那个感冒啊，在张仲景的内在画面里面很像是一个大蜘蛛精，然后就从你的身体背后这样扒住你的后脑勺，一口咬住后脑勺，然后它的八只脚就缠住你全身。然后呢，你用桂枝汤开了这个营卫，发了汗啊，可以把这只大蜘蛛精的八只脚打下来。可是呢，可能你的后脑勺它的嘴巴还咬在上面，就是画面上是这个样子，就它那个邪气还能够有一个地方，那些不好的能量讯息哦，还能够勾在你的太阳经上面。那就是桂枝汤开了汗，扒住你全身的已经打掉了，可是咬在你太阳经的那一点还打不掉。那这个发烦这件事情哦，我觉得《伤寒论》里面烦是这样子，有一半的烦是因为这个人太热了，因为热所以烦，这可以想象，对不对？可是呢，有另外一半，像是我们《伤寒论》的最会烦的汤是吴茱萸汤嘛。那吴茱萸汤它几乎不是热症，它就是这个人的正气被邪气纠缠住了，这个人就会觉得全身不舒爽。所以你就知道正气被邪气缠住、扒住、咬住的时候，这个人他的主观的心理感受会代偿出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所以那桂枝汤反正已经发了汗了，所以你知道你的皮肤肉里面，皮肤里面那个邪气应该已经出去了，那剩下的那个咬住的地方多半就是在经络上，所以你就要对着太阳经，他说用刺的，就是稍如果你严格的要遵循张仲景的方法，就是用放血针戳一下，然后放几滴血出来啊，用拔罐器搭配放血针。那如果不严重的话，你就是喝了桂枝汤开始觉得啊，觉得好难过，那个时候你就要拿刮痧片或者什么东西这样刮刮刮刮刮，看能不能把那个地方的邪气刮掉啊。所以这也是桂枝汤的吃法的一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再跳到67条， 哎，是不对不对，七只不对不对，七只十一条还没到67条啊，第七卷的第11条，我们现在就看这个桑谈论啊，讲到什么方，有的条文就看一下看一看，那十一条也是重复的条文，念过去就好了。他说太阳病外症未解啊，外症未解就是说这个人他还有那种怕风的感觉之类的，然后呢脉浮弱者，就是因为脉如果又浮又紧那是麻烦的事，对不对？所以脉是又浮 又弱的呢，那还是要用出汗的方法，所以要用桂枝汤。那这个总的来讲啊，我觉得这个外症未解的这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如果经方学了很久之后啊，其实你会越来越能够有一种用一种比较体贴的感受啊，去关照自己的身体感。就是你就算不是感冒，如果你平平没事，就觉得哎呦，好像今天特别怕吹风，特别觉得怕冷，其实这种时候桂枝汤就可以吃一吃，因为代表你已经同样的区域已经有一点不对劲了，所以这个怕风的感觉还是很重要的。那甚至可以说是这个恶风的感觉只要有一点的话，就代表你身上的病还有一些挂在太阳表，那还是要从桂枝汤去开掉。那不管你那个时候是拉肚子或者是什么其他的那个什么手脚酸痛，就如果你今天是手酸脚酸什么哪里扭到不舒服，但是你有怕风的感觉，你还是从桂枝汤开始吃起，这个外症很重要的。然后呢再来我们再看7至25条啊，他说25条其实不全是在讲桂枝汤啊，也是现在先读过就好了。他说如果你感冒啊，伤寒的话就是麻黄汤症的，就是人很怕风怕冷啊，就是怕冷的感觉为主，不是怕风。他说不大便6-7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但是他就说如果你感冒之后你开始陷入便秘的状态，你可能会头痛，你可能会发烧，可是已经不大便6-7天了哦，那可能还是要以通大便为优先，要这个给他吃这个拉肚子用的承气汤。他说可是呢即使你是没有大便6-7天，其小便清者，就是你的尿尿啊没有变成那种黄浓浓的茶色的时候，其实就代表你的肠道根本还没有那么热。那肠道没，因为你如果真的是到承气汤症的时候，肠道很热的时候，其实尿尿是很黄的，黄褐色的，所以你的尿尿还是淡淡的那种清清白白的颜色，代表你没有这个里热。那没有这个里热，即使你头痛发烧又没有大便6-7天，其实那个不大便哦，可能是因为你感冒，所以你的消化系统关机造成的。因为你想想看，现在很多那个一般外面的那个家庭主妇哦，好像很喜欢吃那种什么水果餐来减肥，可是那个吃水果餐或者是吃苹果餐的人，他却往往又有便秘的问题，对不对？他并没有因为吃了那些水果餐就大便比较通畅，就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整个消化系统被凉到了，它就是会比较不会做事，是不是？所以这是能量的问题。那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头痛发热又便秘好几天的感冒，但是依然大便是清的小便是清的啊，就是说知道里面没有热，还没有用到真正的泻药，就知道不在里面，人在表演，就是还有怕冷的感觉，当然还要有怕风怕冷的感觉。他说这个需要发汗啊，宜桂枝汤，就是比较适合用桂枝汤。当然你也有可能那个完全汗孔是打不开的，需要用麻黄汤也说不定啊。所以这边只是一个比较优先顺位的选择。那后面那个26条我没有列入，是因为他那个是指说那个用完麻黄汤如果还要再发汗，不可以再用第二次麻黄，用桂枝汤来代替哦。那个是以后麻黄汤的后续调和条文再来讲。那这个再来我们看到后面的第七卷的67条啊，67条呢又是一样的，就是67条也是张仲景很难得的啊，讲一讲他的病机学。可是呢我觉得人呢、真的不能背叛自己，就他这个病机学讲了之后你会觉得讲不如不讲， 就讲了之后没有让人很舒服呢。他说太阳病之所以那个人会发烧会出汗呢，是因为他容弱胃强，所以才会使这个汗出来。就是说他的这个身体的能量哦，好像是大量的能量从这个脉管里面的营气走到脉管那边的胃气去，所以他的脉会浮嘛，但拔进去空空的，所以能量都要往外走，所以会很努力的把这个汗推出来。为什么我说这个话讲不如不讲？因为呢，发烧而完全没有汗的麻黄汤症，难道就不是容弱胃强吗？其实也是吧，好像有点差不多哎。所以你这样子讲，在逻辑上面并没有很通。那所以我就觉得，就放过他了哦。就是张仲景本来就没有那么擅长讲病机，当然他在杂病的地方哦，常常讲的病机让人觉得讲得非常的好。但是《伤寒论》的病机哦，有些地方就觉得差不多，差不多就可以了。他说欲救邪风者，这个救像救火一样啊，不是要救那个风邪啊，是就是说像救火，不是要救那个火，对不对？他说如果你要救这个风的话，宜桂枝汤啊，就是适合的话，就是有在出汗的时候还是怕风又出汗，你就桂枝汤发一发比较好。那这也是不是很精彩的条文啊。然后呢后面两个九之五十八跟十之十四啊，是在阳明病的框架跟太阴病的框架之下呢，如果有桂枝汤症出现的机会啊，那在这两个情况下还是可以用桂枝汤的。那这个就看一眼好了啊。我在想这个是不是也是属于那种同学看完就会忘光的条文呢？啊，这不期待了啊。反正伤寒论教熟了之后，同学自己从头到尾翻两遍吧啊，这比较可靠一点。他说阳明病，其实一个人一旦是阳明病的话，通常就烧得比较高啊，人比较有燥热，比较有渴的感觉。那他说如果这个人脉迟汗出多为恶寒者，也就是说阳明病基本上他的脉都会跳得比较汹涌，就是跳的是偏快偏有力的脉。那如果你把他的脉迟，就是即使这个人是处在一个出汗然后又有烧的还有点燥燥的感觉的情况之下，可是你把他的脉哦，觉得跳的有点慢吞吞的，那这种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阳明病真的是阳明病吗？好像火力有一点不够耶。可是这个火力不够慢吞吞的脉，你要说是什么病，必须要有更多的线索。所以他下面给了你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你要问他你有没有怕风。那个人当然已经发高烧很热了，对不对？那在阳明病的框架之下，其实那个人是热到有点想脱衣服接棉被的。所以那个时候你问他是不是有一点是不是有怕风啊，你不能问得很用力。因为你如果问说你是不是很怕风，他就说没有。可是你要问你是不是有一点怕风，那你就让你给他吹扇一扇，他说咦好像有一点呢。就是那个有一点就代表他的病邪还是连到表的。他的那个发烧其实病邪还是在表，比较在太阳表层引起的整个代偿反应的发烧。所以这种时候呢，他就说表未解也啊，病邪还在表面。所以就是因为有这种条文，所以后代的医家归纳伤寒论的时候会说这个人还有一丝雾风，就代表他的表还没有解掉啊，就是到最后还是要处理这个一丝雾风的。所以这时候可发汗，但是也只是可而已了，不是说主之了。因为这是打下去的胜算是 50-50， 就是一半一半的机会哦。因为有的时候阳明病脉迟啊什么的，它也不是桂枝汤症，以后还有一些阳明杂病哦，就是阳明风冷，就是阳明整个消化的那个传送的机关有点被凉到的时候，那时候脉也是会迟的。所以这只能说这是有机会是啊，知道一下。那至于十之十四条是太阴病的陷阱题，那我们就翻过去看一下。所以同学如果要抄笔记的话，像那刚刚那个九十五十八条，对不对？同学他说可用桂枝可发汗，对不对？同学就注明一下，就是有一部分的机会而已，这样子，就是不是必然啊，不是必然。那这个 十之十四呢，他说太阴病脉浮者可发寒一桂枝汤。这个其实你讲白一点就这样，因为太阴病的人不是通常他的主症都是呕吐跟水泄嘛，而且水泄的多呕吐的少，对不对？那你怎么，那如果一个人他感冒之后他就是水泄水泄水泄，然后也没什么脉象，应该说这个就要看脉象，对，水泄水泄水泄，其实你那一个当下要分判说这个水泄到底是哪一经，其实很难，对不对？因为我们说只要人感冒就有可能消化轴关机，消化轴关机就有可能一直拉一直拉，就它不吸收营养了嘛，对不对？所以就一直拉一直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你会觉得哦，你一直拉所以你是太阴病，但是这个脉却是浮的，所以代表他的这个拉肚子只是因为太阳表症造成消化轴关机造成的拉肚子，不是一个真正的太阴病。所以虽然在第一个感觉会归纳在太阴篇的条文，但是在细细分辨之下就会发现它不是。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桂枝汤条文。那我这边讲义上面呢写说中风风伤胃，我们说风伤胃寒伤营，寒气钻得比较深会钻到脉管里面，风气的话就在外面晃着。那最重要的主症是汗出恶风脉浮缓，那头痛发烧是可有可没有的。那像这样的情况我后面有补一句话，就说天冷即发之鼻过敏可用，就是你知道有些人他是什么吹点风就会有点怪怪的，对不对？所以那种吹点风就有点怪怪的，其实桂枝汤就可以随便吃，因为这个药又不凶。如果 你是买一个科学中药的话，那你随便吃个两公克一公克其实是当做保养是可以的。那还有就是桂枝汤我觉得算得上是家庭常备良药，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其实如果大家身体还没有练到比较强以前，其实生活之中其实会蛮有机会什么吹了一个冷气觉得有点怪怪的，对不对？或者是在超级市场那个冰冻柜真的很冷，对不对？你拿了几盒冷冻食品之后觉得好像有一点身上有一点酸酸的还是怎么样，对不对？就那种时候出现的时候就是一着凉就先用桂枝汤就稍微清一下清一下，那也不用什么喝热粥发汗的，就这样微微清一下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应该老同学都会了吧，对不对？你们应该都很会了，对不对？日常生活桂枝汤很能滥用的嘛，是不是？不是滥用，就是是可以这样用的。那哎，等一下，说到买几罐科学中药这个问题，现在是不是要来批评一下科学中药厂的好坏了？为什么家庭主妇的毒舌课啊？我想我毒舌之中还是要不毒舌一下。我这样说，十年之前我们有这样一句江湖传言，就是滋养系的药买顺天，发散系的药买明通。我这样说是，等一下，叮嘱叫明通顺天这两个字要不要写一下？那个就是我简单来说，就是科学中药不是拿那个中药去煮水，对不对？煮水以后，然后把它像做奶粉一样，对不对？浓缩了，然后喷在淀粉上面做成的浓缩药剂。那科学中药通常的浓缩倍数以这十年来讲差不多浓缩倍数只有浓缩四倍。那他买的时候他会付给你一个小瓢羹，塑胶瓢羹，一瓶吃差不多是一公克。那所以你这个药某某汤的那个科学中药你咬一公克起来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你有四公克的生药材在里面的感觉，这样听得懂吧？那你想想看，四公克是几钱，3.75克是一钱，几乎只有一钱，对不对？所以其实科学中药的药性并不是一般人以为的那么强。当然如果你的身体是那种很敏感的身体的话，就稍微一点小提醒你就可以自己启动疗愈机能的话，你科学中药真的可以只吃一公克半公克它就会有效。可是如果你的身体是那种有点大笨象的身体那可能需要的提醒就比较多，就是那我的意思是说，你知道有的时候有人买了那个科学中药就会说上面的标签有写本科学中药服用量是1.5公克，他说所以我不能吃超过1.5公克不然会被毒死。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就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中医讲一句话，他说那1.5公克应该是写最低剂量吧，就是你不得低于1.5公克，否则完全没效。所以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它浓缩倍数只有4倍，那你想想看，刚刚随便说一碗桂枝汤，对不对？那这个桂枝3钱，什么3钱，就是说3钱、3钱、3钱、2钱、3钱，差不多这个量下去，其实你总加起来也有，你想想看，一碗桂枝汤有几钱呐？12再加2，14钱左右。那14钱的话，差不多是14钱的话，换算成科学中药的话，差不多12克。所以你要有一碗原方原帖的桂枝汤的药性，你桂枝汤的科学中药要吃12瓢。所以你不要说科学中药很省钱，其实还蛮奢的，对不对？ 方便吧。 对，方便，但是其实那个用量是颇有一点多的，就是你要有庄仲景的一碗科中的药性，一碗的药性，你就要吃到12瓢的桂枝汤。所以也就是说，用科学中药真的你要用，又给它很猛很熊的用下去是可以的。那么就像我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帮人家开小柴胡汤，因为小柴胡汤就是很大锅的汤哦，里面药材比较大包。那他要吃科学中药，我就会跟他写说，科学中药每日3次，每次至少18瓢。他就一天就半罐就这样倒下去了，就是，有点太夸张了。这药可以这样吃的吗？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当然很多人科学中药的桂枝汤吃1瓢2瓢就很有效，或者说那种比较猛的药，像那种恶性流感大青龙汤，有时候1公克、1.5公克吃就很有效，因为它药本来就厉害嘛，所以少量少量吃就可以。但是原则上是可以吃到这么猛的，所以我如果开科学中药的话，我给人家开小建中汤都会说1次8瓢，开桂枝龙骨牡蛎汤会说1次不能低于6瓢，不然会药正相反，就是你的身体会 反抗那个药。就有的时候那个桂枝龙骨汤那个交感神经很紧张，你药不够它反而被激得更紧张，就是有的时候会药正相反的问题，就药太轻还真的克制不了它，只是惹怒它而已。就是你要么就把它打死，你不要激惹，你知道吗？ 就不要挑衅， 不要挑衅，挑衅它，就变成那个药只在挑衅那个病。所以科学中药是这个浓缩倍数是这样的。那我说当年的江湖传闻，这是10年前啊，我说的是10年前江湖传闻，是说科学中药是发散系的比较用明通，然后补养系的比较用顺天，是这样子。因为补药类的东西是越煮的久越好，可是发散的药是你煮的越久它的药性就散掉了，就是它那个什么有效成分那个精油就挥发掉了。所以呢，说不定是这两家的工厂哦，这家炖的比较久，那家炖的比较不久，所以你就会用起来觉得什么桂枝汤麻黄汤那种发散型的药，对不对？你用明通的比较有 feel， 但是相对来讲那种补脾胃的那个什么药，你用明通就觉得好像有点没 feel， 就是说它那个那样的感觉。但这是就是每家工厂它设定的煮的时间不一样，对不对？如果这家设定的是煮半个钟头，那家设定煮的是1.5个钟头，那就很明显的会分出这家的补养药比较好，那一家的这个发散药比较好，因为发散药不能久煮啊，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也只是10年前的江湖传闻，因为呢，像10年前我的中医老师啊，他非常推荐顺天牌，可是过了几年之后，我听到的中医同道是很多人大力的抨击顺天牌，说不够有效。那这个东西是怎么发生的呢？我现在姑且乱推测好不好，因为我不知道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我乱推测是这样子。就是因为现在科学中药要维持的话，它必须要能够打进中医诊所的市场，对不对？那大间的中医诊所它常常是用竞标来决定他们要采购哪一家的药，是不是？那如果你看到各大中医诊所都是用顺天的药的话，是不是就代表顺天药的价钱压得最低？那药的价钱 压到最低的时候，那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他可能用的药材是比较便宜的，或者他的浓缩倍数唯有一点稀薄。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会听到有人讲说，哦，这家药很好，你看各个中医诊所都在用。我听了有时候会觉得，会不会可能是刚好相反，对不对？因为他压的价钱比较低，所以才，那你说哦，所以这家比较贵就会比较好吗？那也不能这样算。比如说像那个什么，之前那个倪海厦先生不是帮哪一家药，对不对？很帮他挂保证，对不对？然后那家药就因为有倪大师挂保证，就价钱哄抬到高到不得了。那个也只是被炒作了吧？我不能说那家特别有效哦，我只是觉得因为有人替他说好话，所以他就可以乱把价钱抬高，那这样也不算。那我们我跟助教其实哦，然后后来又有过几个新的厂家出来过啊，比如说这个顺天跟明通的对决是这样子，就是这几年来顺天是好像有一点药效有点温吞掉了，但还不是不好，因为它的品管还是有一定的标准在的。其实我非常不喜欢的牌子反而是盛昌之类的牌子。哦天哪，这录音档出去要得罪多少人？现在我影响力很低 ，OK， 对不对？就希望，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因为我有的时候贪方便，在家门口的中药行随便买一罐，我就觉得说怎么搞的？我昨天吃明通的葛根汤一两克就有效，盛昌要吃到四五克，就会觉得说这些牌有的真的做的是有点不好。那这个顺天跟明通的对决是这样子，我觉得明通这个牌子很妙，就是顺天可能这些年，这都是推测啊，我不要乱给人家定罪啊，可能顺天是因为，哎，我已经超过上课时间了 啊。对啊， 对不起， 你话不讲完我也不行。 对不起。那就是顺天这些年可能因为要大量的打入中医市场，在某些地方克扣了药材，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那而明通呢是这样子，明通这家药房是全台湾排名第一自暴自弃的药厂，就是明通他们根本科学中药是随便在做的，因为他们的这个药厂要赖以为生是在卖他们的西药明通止痛丹，听过吧？明通止痛丹，对不对？所以他们的90%的收入来源都是靠那个明通止痛丹。然后呢，他们的科学中药是不是要打入西药局这件事情完全处在自暴自弃的状态，就觉得啊随便啦，反正也不靠这个赚钱，所以居然这家品质在这几年掉的最少，就是自暴自弃的一家反而最没问题，变成这样子。但那中间有曾经让人觉得惊艳的牌子啊，比如说曾经有过柯达让人觉得很不错，然后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牌子叫顺然，也曾经让人觉得很不错一段时间。然后还有过一个牌子叫庄松茸，也让人家觉得很不错一段时间。可是就是有点不稳。那像柯达，我觉得真的是好心反而被我讨厌。就像你知道有一些药，比如说像肉桂这类的药，对不对？你煮着煮着，它那个味道就会挥发掉，是不是？那味道挥发掉，那个药粉味道就淡了嘛，对不对？所以像柯达之类的药厂就很好心，他说我们把那些蒸汽里面的精油又再回收，这样灌回去，所以药味很足啊。所以肉桂系的药，我就觉得，哎，柯达真的，因为那个味道就是比较够。可是呢，一旦这个牌子做到有细心的药，我就不敢买了，因为细心就是要它有毒成分让它蒸发掉，这个药才能喝。你那个精油倒出来再灌回去，我还能吃吗？所以就怕到了，你知道，就是说。就是你保留了肉桂，而保留了细心，我受不了。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一利一弊的问题，就大家都有很多很天才的做法。那我觉得，像是刚刚我说我有点不喜欢的那个某牌子哦，曾经还去参观过那个药厂，就参观过之后就更加不喜欢，就是发现他那个地黄的制法还是完全不是我心目中的，或者是他的半夏哈，说为了要去掉毒性，在那个长流水里面泡足一个月。我说我一杯茶的茶叶泡到第几泡就没味道，你给我泡足一个月我还敢用吗？对不对？稀薄如此啊，就是我买什么呀？就半夏的科中在你们牌子什么清水吗？对，我就觉得超没 feel 啊，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 所以我想，丁助教，你是不是下课之后 email 给同学明通的联络方法？台北的明通，因为他明通老板娘跟我们很熟哈，所以就你叫要他可以帮你送到公司啦，然后就加收一点点那个什么跑腿费之类的或者邮寄费，就是说你不用去买药，你就要打个电话说啊不好意思啊，可不可以帮我送过来？他就帮你送过来。 汇钱。 哦，要汇钱？当然了，那不送过来，那 因为你 你 刚 不给钱 刚 怎么行？啊，就是比较用起来还算轻松啦。那如果你说是我们这个班的同学，有时候还可以帮你调剂，就是说你要哪几个单位要加起来凑一个方哦，或者是零买，就我只这个药我只要买30公克，有的时候还可以被接受， 看中。 因为有些药你备一罐。你知道，从前我刚学中医的时候，每一种药都觉得好棒啊，200公克把它放那边，然后那200公克呢，放了8年，还剩195公克，很难过哎，是不是？所以你就找一个那个，我觉得保存中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买一个那个大的那个乐扣盒，然后这附近都是照相馆，对不对？有那个石灰干燥剂，然后你就都买那个20公克、30公克，反正临时又要用油就好了，然后装小包，然后就。夹链袋装起来，然后就用干燥剂要封在热扣盒里面，这样子很干燥，然后都不会坏。其实这样就很好用了。一个热扣盒可以装很多很多的小包中药，但是要记得啊，不要用那个店家送你的夹链袋，你要自己到那个文具店里面去买夹链袋，然后贴个标签。因为现在那些中药行哦，中药厂，我觉得发不知道什么疯。他夹链袋说什么？为了不造成生物污染，用那种超级容易分解的素材做的。那夹链袋嘛，就是你夹好了放在那边2年之后，看那袋子变烂泥巴。不用2年啊， 不用2年，就自己就挖起。 就整个袋子就糊掉了， 超环 就糊化了，超环保的。那我是装药的，怎么可以用那种环保的袋子？开什么玩笑？不然袋自己另外买啊。哈，真的哈、哦。所以这药局不知道搞什么东西哦，这装药袋子怎么可以那么环保呢？这是药没有坏，袋子先烂掉。那所以讲到这样也是不得不下课了啊，所以就不好意思，下礼拜再继续来往后面讲。